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欢迎大家收听和你说说诗。咁啊，廖伟棠，我哋今集介绍乜嘢诗人？ 今集呢个奇怪嘅诗人咧，其实佢知名度系好高嘅。我谂真系中意诗或者中意英文诗嘅人咧，甚至学英文嘅时候，我哋都有学过佢呢、这个伊伊卡明斯吓。咁以前咧，余光中先生就译成肯明斯嘅，咁依家咧就译成卡明斯。但系其实对于佢嚟讲咧，佢嘅名好容易记，点解咧？因为咧佢系永远用小写写自己嘅名嘅，呢样已经令佢好出名啦。即系佢两个伊字都系佢冇大写字母嘅佢嘅名啊，而且咧永远用省略啦，即系伊同伊咁样一听。咁其实佢嘅笔名咁样或者佢嘅名咁样签名方式咧，同佢啲诗都好似。佢先咧就系、是。好有形式上嘅实验啦，同埋呢其实嗰种实验又係好有趣嘅。所以当年呢 ,1960 年佢过身嘅时候呢，阿余光中先生呢写篇文章纪念佢，就称佢为诗坛顽童啊、老顽童啦。咁因为佢嘅诗呢好多时候呢好似同图像好有关系。比如说佢会将一个字拆开成好多个英文字，跟住即系打乱晒喺首诗度啊，或者将首诗排成一个图像啊，可能系佢比较早做嘅啦。依家其实好多人学呢样嘢啦，即系所谓实验诗。咁佢当然佢自己系有画画嘅，所以诗歌艺术对佢影响好大。但系肯明斯最有意义嘅一样嘢咧，我觉得系佢将现代诗啊嗰种普及化系推动得好大。因为咧佢呢啲出位嘅做法啦，咁就喺二战前后嘅美国咧，其实都有啲轰动嘅，咁就啲普通嘅读者或者一啲大众杂志咧都会去介绍佢，即系佢既符合咗读者咧对现代诗嗰种又怕又爱啦，即系觉得。哇咁奇怪嘅，但又会觉得咦呢样嘢又系属于当代艺术嘅一部分喎、咁样。所以呢佢啲诗呢好多都好出名下，就俾好多地方引用。 同埋佢其实都好多身份啦、除咗话诗人，头先你都话佢成为画 家啦，佢办过好多次个展添啊，水彩啊、油画，其实系好专业下嘅。但系呢佢最出名就系佢嗰啲爱情诗。是非常之动人嘅，因为呢我哋现代派诗歌呢其实就唔係好擅长于讲爱嘅、我哋擅长于讲恨啦、讲愤怒啦，或者讲悲哀啦等等啦，但係一种纯粹嘅爱呢就比较少啲啦。 咁不如我哋首先听一听呢一首应该都係爱情诗啦。 呢首係佢最出名嘅爱情诗，爱情比忘却浓。 爱情比忘却浓，卡明斯。爱情比忘却浓，比回忆薄，比含泪的挥手稀罕，比失败更加常见。他梦幻如月亮，最疯狂，他不少于全部的海洋，只比海洋更加深沉。爱情总比胜利少，但绝不少于活着的生命。它并不大于最小的开端，也不少于宽宏大度。它灿烂如太阳，最明智，它的不朽胜过全部天空，它比天空更加高远。 爱情比忘却浓，咁就係美国诗人卡明斯嘅作品。 呢首诗呢又有人译成爱情比忘却厚。咁其实差唔多嘅，佢入面所进行嗰种比喻呢，嗰种比较其实平时我哋係唔会比较嘅。而且嗰种比较佢用一种好质感嘅方式嚟讲出嚟。点解会爱情比忘却浓呢？原来我哋係忘却唔到好多嘢嘅，所以佢係浓过你嘅忘却嘛。但佢又比回忆薄，点解呢？我諗係因为我哋喺回忆入面呢为过去增加咗好多嘢。我哋所有嘅回忆其实唔係忠于现实嘅。我哋加咗好多美化咗好多，或者又减去咗一啲我哋唔想记嘅嘢。 选择性 系啦，选择性失忆又选择性记忆啦。咁佢入面呢佢讲到呢，其实爱情未必系胜利嘅，佢话比 佢一定係少過勝利，因為愛情好多時候係建立喺種失敗上面，我哋失去個愛可能更令我哋啊，即係一世都難忘啦。或者呢，我哋嘅愛情係戰勝唔到生命啊，戰勝唔到現實嘅好多嘢嘅。所以呢，佢列出好多標準呢，佢係喺度講緊愛情係一樣非功利性嘅嘢囉。 嗯，但係好有趣囉，即係愛情應該都係一啲好抽象嘅事情。係 啦，佢全部變咗好似。 有個質量喺度係咪？ 係呀，你感覺上佢喺度寫緊牛油或者係寫緊咖啡咁樣，即係一啲好日常嘅嘢。咁其實呢個都係佢嘅詩嘅一個特色嚟嘅。好日常瑣碎嘅嘢呢進入佢嘅詩，但係佢講一啲呢好宏大嘅嘢。 係愛情比忘卻濃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聽《春天像一隻莫名其妙的手》。 春天像一隻莫名其妙的手，卡明斯。春天像一隻莫名其妙的手，從玄虛之處小心翼翼出來收拾一扇窗户，人們向內窺視。在人们眼皮下小心翼翼收拾变换放置那里一款新奇这里一件熟物小心地变换一切春天像一只莫名其妙的手在一扇窗户里小心地来来回回搬动新欢和旧爱在人们眼皮下小心地在这里移动莫名其妙的一片花儿在那里放入一丝而风还不曾损坏什么 典型的卡明斯的题目、啊、而且呢他整本诗集我们看下来呢写春天的最少有四分之一 哦、啊！ 即系佢系一个好中意写春天嘅，因为点解呢？春天系一个不断带嚟变化嘅嘢，吓、啊、就好似呢首诗咁讲啦。佢变化之余呢，佢仲要呢系令你察觉唔到佢系毁坏咗嘢嘅，佢不断咁样生长啲嘢出嚟。咁入边有一句好关键啊，佢话呢，佢来来回回地搬动呢个新欢同旧爱啊，即系其实春天你就有呢种目不暇给嘅感觉啦、啊，一时系哇又有一啲。新出現嘅事物，有一啲咧又係以前你以為冬天已經將佢埋葬咗嘅事物，佢又再重生翻，即係嗰種令你咧即係進入咗春天嗰種狀態入邊咧，就係不斷咁感受到呢種生機。係啊，所以佢話係莫名其妙嘅手啊，呢隻手咧係真莫名其妙咧，喺呢度你應該照翻個字義嚟去理解，你真係無法命名佢嘅奇妙喺邊度啊，而唔係話我哋有時用貶義話莫名其妙嗰種莫名其妙嚇。 係，但係好有趣咯。有時有啲人會覺得新歡同埋舊愛即係擠埋一齊會覺得好煩惱噶嘛，但係喺佢嘅手上就好似即係好似春天咁， 好似變魔術咁咯。你話上下其手啊，簡直呢隻手喺度，即係佢將新歡舊愛變嚟變去嘅時候咧，佢仲要咧將一片。花放咗入嚟，将一啲风放咗入嚟，你都唔知道佢做咗啲咁嘅事，你发现哦，一切已经完成咗啦，咁样。 系卡明斯算唔算一个比较正能量嘅诗人？ 正能量啦，同埋咧，佢系一个好轻盈嘅诗人，呢样嘢好。 点为之轻盈咧？ 佢唔沉重嘅。啊！佢虽就算佢写沉重嘅题材，就比如话佢写新欢旧爱，其实都可以好沉重嘅。咁佢会又会放啲花啊，放啲风入去。所以有啲人咧有批评佢嘅人就话：嗯，呢、這个人太正能量啦，或者话佢太少女系啊，好似即系话佢好青春啊，过于青春啦。咁当然啦，其实佢一个生活喺二战同一战之间嘅一个诗人咧，冇可能系真系咁轻盈嘅。所以我哋今次拣佢啲诗咧，有啲诗你仔细听，你会听到咧。背后嗰种沉重喺边度，或者嗰个时代嘅烙印啊，其实都系出现喺佢呢啲表面上好多色彩缤纷嘅诗入边。咁佢嘅诗咧，唔单止色彩缤纷啊，而且嗰啲色咧，经常系啲粉色嘅，佢好中意写粉红色啊、粉蓝色， 都似啊， 系啊，所以一开始呃到人嘅，以为系哇少女诗人咁样。 好，我哋听另一首《然而在另一天》。 然而在另一天，肖像之十七，卡明斯。然而在另一天，我正经过某个门口，雨落下，在春天就会这样， 银色的道道绳索从晴天霹雳滑入泛蓝的河水，仿佛上帝的花朵献赖黄金的铃铛。我仰头上望，并且暗自思忖，死神会不会用你机灵的手指碰触那粉红的蜀葵？他的眉眼从早到晚窥视街道，一成不变，一如既往。老妇人一如既往坐在他雅致的窗内，像参与一宗回忆中的往事。温情脉脉飘来的暗示的花，一如既往在他门口微笑。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然而在另一天，就是卡明斯的作品。 这首诗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触及到一些很沉重的东西，但是它的方式呢都是呢不断地跳跃。它首先呢是看到落雨，跟着呢它倒过来看这件事。我们一般理解落雨，雨是在上面掟落来啦，砸落我们身上。但是如果你反转来想呢，它是擅长于这种逆转的思维。它觉得是上帝在上面呢掹住一啲黄金嘅铃铛啊，即系啲雨水打落地面咧，就好似上帝喺度玩咁样，上帝好似个小朋友咁样喺度玩啊。咁呢个时候咧，你系咪应该感激咧？但系同时佢又突然间谂，呢个上帝会唔会又系一个死神咧？啊，佢掹住呢啲，佢又将呢啲一条条银色嘅线，即系雨线啦，佢又想象到咧，好似个死神咧拎住一个木偶嘅提线木偶嘅线咁样啊。但是这里呢最后一转啦，转到我刚才讲他很喜欢粉色啦，出现一些粉色粉红色的花之后呢，咦，有个老太太，一个老妇人坐在他的雅致的窗里面，在这回忆往事。咦，他就觉得，咦，如果是这样，就算死神出现在这一刻呢都挺美妙的，因为呢啲花呢全部呢喺佢门口前面微笑。即係归根到底呢，呢啲雨水都系佢前面所讲嘅，系上帝赐俾佢嘅花朵。 哇，好似好娇美咁样。 係呀，佢入面都讲啦，媚眼啦，佢话啲花好，啲花用媚眼望住个街道。啊，呢个好生动嘅。咁呢个时候你再一切换系一个老妇人，咁呢个老妇人必然系一个好美丽、好有风度嘅老妇人。 是，跟住我哋要听《人我爱你们》。 人我爱你们，争斗之一，卡明斯。人我爱你们，因为你们宁肯拆成功者的靴子，也不打听他的标链上吊的是谁的魂儿，这会叫双方。尴尬，还因为你们在老霍华德戏院积极为所有的歌唱喝彩，那些歌词里有祖国家乡母亲。人我爱你们，因为你们手头紧时就以你们的智慧作抵押去买酒喝，可当你们有钱得意就不理睬。哪家当铺还因为你们不断干些呃促事宜，尤其是在自己家里。人我爱你们，因为你们永远把生活的秘密塞在裤裆里，还忘了它在哪里，还坐在它上面。还因为你们老是在死神膝盖上作诗人，我恨你们。 人我爱你们，就是卡明斯的作品。 卡明斯呢有时都衰衰地的，他不是说真的一味是这样冧你啊。他其实他如果他讽刺你的时候他都挺犀利的。他说他这个我爱你们呢，其实是属于他成祖诗叫争斗的成祖诗入面的第一首。他说我爱你们，其实在讽刺着、因为你们怎样呢，他讲了很多东西，我其实透回我们现在的现实依然是有效的。你宁愿去擦成功者的鞋，都不去注意一下他是因为怎样成功，是因为可能是害死了其他人啊，或者是将自己成功建立在其他人的失败上面啊。咁呢仲话令我好尴尬你哋啊，因为呢你哋呢爱国啊，爱家乡爱母亲嘅时候呢永远都系喺个戏院入面爱嘅。 啊，你听到喺戏院入面听到啲歌唱呢，你哋就喝彩你哋嘅爱国主义。但係现实上你哋系点样嘅呢？仲有喎，佢嗰个比喻好好㗎，佢话呢你哋冇钱嘅时候呢就用你嘅智慧去当铺抵挡咗换啲享受。但係你哋呢一得意嘅时候呢，佢哋就唔记得仲有一间当铺喺度。呢个隐喻好深嘅，即係话你将生命嘅一啲嘢抵押咗之后，你係有代价嘅。但係我哋人类呢选择咗唔去諗呢个代价、直到死亡来临。最后呢佢话你哋呢，佢甚至讽刺返诗人，佢话你哋其实坐緊喺死神嘅膝盖上面，但係你都仲顾住写诗。所以佢最后话我恨你们，一开始话我爱你们，最后佢话我恨你们。 好少可吓嘛，头先听过几首佢嘅诗都唔系咁嘅风格、 所以你就知道呢个人唔系咁简单嘅。佢尤其是呢当佢出现一啲咁嘅异象，佢话嘅诗人系坐喺嘅死神膝头哥上面嘅。系写紧诗，同埋你嘅生命就系不断咁样将啲嘢压抵挡咗入个当铺，但系你永远唔会谂住将佢赎翻出嚟。 系 呢啲哲理系好深刻嘅吓。 系咁，我哋沉重完之后咧，我哋又听另一首诗啊嘛。 呢首系由轻松到沉重，最后又轻松翻嘅，就系、是、甜美自然的土地。 啊，甜美自然的土地。争斗之五，卡明斯。啊，甜美自然的土地太经常了，那些好色的哲学家的宠爱的手指又拧又捅，你科学的淘气的拇指卓弄你的美丽，太经常了，教士把你抱上他们皮包骨的膝盖压榨殴打你，你这威力无边的救赏的神。然而真心的对于你那写诗的情人，无与伦比的死亡的床子，你回答他们仅用春天。 啊，甜美自然的土地就是美国诗人卡明斯的作品。 是啦，你一听个题目呢，其实同上面个人我爱你们是一样啊，是反讽下到底个土地有几咁甜美自然呢。咁其实佢是真的甜美自然，但是对待呢个土地的人呢，就是全部都不是几好的。佢话啲哲学家呢是好色的，会摸你啊扭下你啊咁。咁啲科学家呢就更加淘气啊，是搵隻手指督你喎。咁啲传教士呢甚至将你抱上佢嘅膝头哥上面去压榨你啊。咁其实呢入面呢讲咗几个领域啦，思想啦，呢、這个科学啦，宗教啦，佢觉得都唔系正式去对待呢个大自然嘅态度。咁最后呢佢讲呢，只有我先系即系你嘅情人啊，写诗嘅人先系你嘅情人呢。就算我哋系喺呢个佢出现咗一个隐喻都几触目惊心㗎。死亡的床子啊，床子我哋都知啦，床子之乐啊都系讲爱情㗎嘛。但系喺一个死亡嘅床子上面，我同你好似即系我同自然好似一对情人咁样。当我去问你或者我想知道你嘅一啲事嘅时候，你唔使讲咁多嘢，你就用春天去回答。呢啲所有呢啲想去即係呢哲学家、科学家、传教士都好啦，大自然呢呢、这个土地呢係好宽容嘅，佢永远都用春天去回答呢啲人嘅质疑。 係咁，原来卡明斯嘅作品又唔係全部都好少女 呀。係呀，其实 好甜美咁样嘅感觉。 係呀，越嚟越多嘅呢种反思嘅怀疑嘅精神喺入面出现啦。头先讲嗰啲呢都係属于佢係二战前嘅诗呀，其实二战前夕同埋期间写有啲诗就更加会沉重一啲。咁我哋下一集呢就会分享一下佢后期嘅诗。 咁我哋下一集呢就会继续介绍美国诗人卡明斯嘅作品，下一集再倾，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